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05集。 阳光铺在李寻背上，有种怪妙的温馨感。朱韵心想，此时他的背一定是温热发烫的。林老头拿李寻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书房门没关，阳光将屋外的谈话隐隐约约送过来。林老头在问李寻公司的事情，他给李寻接连推荐了不少公司，还有学校的研究所，都被李寻拒绝了。 不用了， 李寻低声说， 我现在这里挺好的。 林老头叹了口气道， 你不容易啊。 没啊，我觉得挺容易的。 但有一句话你要记着。 林老头忽然话锋一转，神色肃穆严厉， 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走正道。 他指头用力戳着李寻的肩膀，怕他听不清一样，一字一顿地说， 你可千万别再糟蹋自己了。 中午林老头要准备开会，赵国维想留他们吃午饭，朱韵婉拒， 今天已经很打扰了，而且你也提了很多意见，我得马上回去调整。 那好，不过你也不用太急，这游戏也不是现在就做完了。 朱韵又是一番千恩万谢才离开。李寻在林老头那儿憋惨了，刚出门就把烟掏出来。朱韵正回想着刚刚赵国维提的建议，他的意见给朱韵打开了情节发展的许多思路，如果能经常见面就好了。他刚这么想，那边李寻就说， 赵国维会做你们项目的顾问，以后有问题就去问。 朱韵看向他，你什么时候把这种深度合作都谈明白了？ 他这几天会赶出游戏推广的软文，到时根据游戏更新速度发出来。你们这个项目就打着史上最严谨的历史游戏旗号宣传就行了。 如果赵教授挂名我们历史顾问，会不会影响他的学者形象？ 不知道。 你就一点不担心？ 既然你这么担心影响他声誉，还来这儿干什么？ 出了单元门，正午的阳光晃得两人眯起眼睛。李寻无意间扫到朱韵的脸庞，他不了解化妆品，不知道朱韵脸上打了什么粉，皮肤竟在阳光下闪着细微的亮光，晶莹剔透。朱韵晃了下眼，很快回神，发现李寻斜视瞟他，没好气地说， 干嘛？ 李寻浅声道， 脸皮薄得跟纸一样。 朱韵只当他还在讽刺他刚刚在林老头家的表现，他也懒得反驳了。 是，谁有您老人家心理素质好？ 李寻叼着烟离开。这短暂的对话让朱韵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既是现象，十分熟悉。他在脑中翻查记忆，想起大学时期的某个清晨，他在基地叫醒宿醉的李寻，之后他们在空荡荡的基地里聊天，那时也有阳光、树叶和安静的角落，跟现在一模一样，他们仿佛一对老朋友。朱韵闷着头，两人走到小区门口，他问李寻， 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，你自己走吧。 李寻朝另外一个方向离去。朱韵看着他的背影，意识到他至今都不知道李寻住在哪儿。他每次见他都是在公司，他走得比他晚，到得比他早，工作间隙里无论他什么时候抬眼，他都在对面，除了偶尔出去吃个饭抽支烟，简直跟从前一模一样。无敌武将顺利上线。 在赵果维的推荐下，上线当天的下载量和用户注册数比预期高出很多。虽然没有吉利公司的游戏冲榜那么猛，但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而且还有一点值得高兴的，就是无敌武将的评价非常好，尤其在历史类的论坛贴吧口碑奇佳。唯一被批评的点就是游戏内容太少，很多玩家都是一天时间就通关了。朱韵简单看了一下反馈，一颗心总算暂时安定，拉着赵腾开始进行后续游戏内容的制作。而张放这个挂名运营总监也终于有事干了，每天抱着电脑刷数据办客服，玩得不亦乐乎。 太感人了，真是他妈的太感人了。 在第一次收到游戏充值消息的时候，张放眼泪都流下来了。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第一笔收入啊。 张放抱着赵腾痛哭流涕，赵腾使劲把张放往下拽。 有点出息行不行？10块钱连他妈吃麻辣烫都吃不饱。 我不管，这是第一笔收入，第一笔收入。 张放抱着赵腾干嚎，嚎到最后赵腾也被他逗笑了。没错，照现在这物价，10块钱屁都干不了。但这钱本也不需要干什么，他只需要做一个证明，证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董思阳稳稳当当地坐在真皮老板椅里，笑着看着公司喧闹繁荣的景象，对朱韵说： 哼，行了，你可以功成身退了，把项目组长让给男人干。 朱韵心里骂了句滚，董思阳马上指着他： 你敢骂领导，还想不想干了？ 朱韵没理他，董思阳回头对李寻说： 他刚才在心里骂我，你听见没？ 李寻正在看书，头也没抬地说： 他还会用眼神骂你，你下次多观察。 董思阳冷笑： 哼，有本事就直接骂出来啊。 朱韵把手里文件夹一甩，将赵腾从张放的毒手中拯救出来。 走，吃午饭我请客。 朱韵拎着赵腾出门，董思阳哼哼两声： 哼，还闹脾气了，不可理喻。 同样是午饭时间，跟热闹的飞扬公司不同，距离创业园10里之外的中心商圈，吉利的办公楼里静谧非常。今早管理层开会，又加大了工作量，大家为了晚上早走一会儿，都默契地将用餐时间往后推了半个小时。在经理办公室里，项目主管王科正跟方志进汇报情况。之前互联网大会结束后，方志进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，让他抽空盯梢一家公司。王科本以为是竞争企业，后发现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成立到现在也没什么作品上线，他也就没有太放心上。最近有下属跟王科推荐一款据说设计得很不错的历史策略类的游戏，小而精致。王科下载下来一看，才发现是之前方志敬提及的小公司。王科抬头，方志敬还在试玩这款游戏，注意力异常集中。半个多小时后，王科肚子都饿得开始咕咕叫了，方志敬才缓缓开口： 哎，你觉得这游戏怎么样？ 对于那么一个小公司来说，应该算是相当不错了。 对于其他公司来说呢？ 王科思索片刻道： 内容还算不错，就是稍稍有点偏小众，典型的赚得来口碑赚不到钱的。 这话方志敬喜欢，不由笑了出来。 来，单从游戏来说，优缺点都讲一下。 王科说道： 优点就是内容确实做得用心，尤其是剧情设计的巧妙，让玩家很有代入感。情节方面明显是经过考究的，听说他们还找来了赵果维做顾问，不过这也是把双刃剑，无形当中设立了一道门槛， 那些不爱动脑子的快餐玩家是不会买账的。那些动脑子的玩家花钱都很理性，所以说他们这游戏有点吃力不讨好。 方志锦哼笑， 哼，你看得很准。 这时高建宏从屋外进来，王珂见了连忙打招呼。 高总。 高建宏点点头，方志锦将手机递给他，又对王珂说道， 那你知道要怎么改进了？ 王珂一愣， 方总是打算 这项目归你负责，叫什么你们自己决定，要同类型同背景的，但游戏难度要下调，多做活动。 王珂忽然接到任务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方志进看他呆愣的样子，安慰道， 不用担心，不需要你投太多精力，照着扒就行。我不要求这项目拿什么业绩，我只要你给我把无敌武将的用户群挤掉。 这没问题，我们的平台优势他们根本没法比。 王珂一边应声，一边内心叫苦不迭。他现在手里已经有两个项目了，再加一个，恐怕往后半年都要加着班度过。 啊，对了。 方志健又想起什么，叮嘱王珂道， 找人给我上论坛网站刷分，我要一个星期之内把他们平均分刷到六以下。 哦，这个也很简单，他们这游戏本来就是小众圈子，就这么点人，还是靠赵国维的宣传才来玩的。 赵国维，对对对，你提醒我了。 方志进又对王珂补充道， 给我找人上他主页刷屏去，再买几条新闻，就说， 他捏着自己的鼻子凝神思考， 就说老教授难守道德底线，广告代言钻钱眼，啊，主题是这个，内容你们随便发挥，游戏门户网站，还有他的个人博客和大学的校内论坛，全给我发上去。 王珂点头，一一记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